第四十五集，逃往海加尔山。在赶回抵抗者营地的一路上，罗宁都没有看到什么生命迹象。不过让两头伤痕累累的巨龙和一名精疲力竭的法师再去拯救大批的生灵，有点不太可能。罗宁发现了一大群上层精灵骑着夜刃豹朝抵抗者营地没命的狂奔。幸运的是，当罗宁和巨龙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快要和抵抗者汇合了。罗宁马上请求红龙降低高度，和那对上层精灵的首领进行了沟通，这让他得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这些上层精灵的首领达斯雷玛逐日者将他们与泰兰德一同逃出新艾萨利的事情告诉了罗宁。达斯雷玛很遗憾，泰兰德最终没能和他们一起逃脱恶魔的追杀。不过罗宁已经感到马法里奥与泰兰德取得了联系，便告诉达斯雷玛，泰兰德并没有遭到杀害。他相信马法里奥绝不会再让泰兰德受到任何伤害。罗宁和红龙指引着这些上层精灵一直来到抵抗者营地，并且防止了抵抗者们向他们发动攻击。青铜龙负责看守上层精灵，保护他们的安全。罗宁则与红龙直接去找加洛德。他们发现加洛德一直骑在夜刃豹背上，正焦急地等待他们的消息。看到加洛德已经指挥大家做好了迁徙的准备，罗宁不禁露出了宽慰的微笑。 好了，我们必须让大家迅速离开这里，前往海加尔山。传送门已经被摧毁，但永恒之井承受的强大法术让它彻底崩坏了，它在自我吞噬，并将周围的一切都卷入其中。 众神在上，传令兵，立刻将罗宁大师的话告诉大家，通知所有军官和贵族，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向海加尔山迁移，绝不能有任何耽搁。所有需要帮助的人都要得到妥善安排，但绝不能有任何迟疑，不能留下任何人。快去，遵命。 加洛德，我们会从天空中查看情况。 那其他地方的人该怎么办？ 燃烧军团已经赶走了永恒之井附近的所有生灵，我希望任何幸存者都能够尽量远离永恒之井，但毕竟我们这里的人数是最多的， 只能希望他们平安无事了， 同时也要为我们自己祈祷。加洛德，赶紧出发，快！ 此时，地平线上出现了一抹绝对的黑暗，宛如世界末日降临。很快，抵抗者大军开始向海加尔山移动，但罗宁知道，他们还不够快。他每一次回头看去，他背后的黑暗都在变得更加厚重。罗宁咽了一口唾沫，他知道那里正在发生什么事，却不知道那场浩劫是否已经吞没了克拉苏斯和其他人。这场逃亡之旅还没开始多久，暗夜精灵和其他种族就全都意识到了危险。向大家隐瞒真相是不可能的，罗宁和加洛德也都不想这样做。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逃亡的队伍还能维持一点秩序，而加洛德影哥很擅长于此。巨龙也在帮助这些凡人，他们在天空中盘旋，不时降落下来，将在慌乱中和大队离散的人们领回队伍中。罗宁不断回头观望，寻找克拉苏斯和其他同伴的影子，但直到现在他都一无所获。黑暗正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侵蚀这个世界，恐怖的隆隆声变得越来越刺耳了，危险正在迅速向他们靠近。罗宁向前方望去，海加尔山就矗立在他面前，看上去和他们那样接近，实际上却又是那样遥远。只要到达那里就够了吗？罗宁问自己。克拉苏斯认为是这样，罗宁记忆中的历史也在这样告诉他，但现在已经有这么多事情发生了改变。 温雷萨，我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 黑暗在迅速向他们逼近，大地被撕裂，被吞进了永恒之井。随之响起的呻吟声撞击着罗宁的神经。在罗宁和红龙的下方，许多人开始拼尽全力地奔跑尖叫。山丘被拽走， 整片陆地在眨眼间碎成粉末，陷入饥饿狂暴的大漩涡中，飞快地消失在漩涡中心处。罗宁依然看不到克拉苏斯和其他同伴们。在高高的天空上，克拉苏斯看到一座座城市在一次心跳的时间里就荡然无存，无论是什么都无法阻挡永恒之井在死亡前的暴虐扩张。与之相比，燃烧军团造成的灾难也显得苍白无力，与此时眼前的恐怖情景根本无法相提并论。海加尔山的影子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从高空中，克拉苏斯甚至能看到正在全速赶往那里的逃难人群。如果他没有猜错，他们能勉强在被吞没之前到达安全地点。克拉苏斯希望这场毁灭能够尽快结束，至少一切都应该按照历史的轨迹发展。他们得到了恶魔之魂，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克拉苏斯突然预感到危险，立刻回头望去，一根怪异庞大的黑色触手从无限扩张的永恒之境中伸出来，正在向毫无提防的伊斯拉和他背上的三个人伸过去。 啊！上古之神，快躲开！上古之神要夺回恶魔之魂，这是他们在重新被封印之前最后的机会。 阿莱克斯塔萨立刻调转了方向，伊斯拉注意到了红龙突兀的举动，但就在这时，黑色触手够到了他，一下子将马法里奥从龙背上拽了下去。泰兰德惊呼一声，想要抓住马法里奥，但马法里奥在眨眼间就拉开了与他的距离。伊利丹紧皱双眉，也向马法里奥伸出手，一只猩红色的能量巨爪从他的指尖射出，要抓住马法里奥的手臂。不幸的是，这只爪子还没有碰到马法里奥，就突然消失了。永恒之井的暴走能量扰乱了伊利丹的法术，马法里奥目瞪口呆地看着触手将他拽向永恒之井。阿莱克斯塔萨拼命拍动翅膀，克拉苏斯集中起精神，将自己的全部意念都指向马法里奥和恶魔之魂。克拉苏斯明白，自己至少要将恶魔之魂夺过来，这不是一个冷酷的决定，失去马法里奥将是一场他们都无法接受的悲剧，但让那些邪神得到恶魔之魂只会导致万物的毁灭。狂乱的魔法力量轰击着克拉苏斯和他的女王，他想要释放的法术全都遭到干扰，失去了效能。邪恶的触手正在将马法里奥迅速拽进永恒之井的大口。就在这时，克拉苏斯一直在祈祷出现的奇迹终于出现，拯救了马法里奥。不断扩张的永恒之井终于达到了狂暴的极限，大漩涡不再吞噬卡利姆多，而只是向内继续塌陷。克拉苏斯看到这一片浩瀚无垠的黑水迅速落向自己的中心，速度快的就连那些上古邪神都无法企及，一直在他周围肆虐的风暴都被尽数吸入其中。阿莱克斯塔萨拼命扇动翅膀，才勉强没有让他们被狂风带走。黑水退去了，全部灌入了永恒之井的深渊，黑色的触手也想加快速度退回去，但永恒之井已经沉陷进自己的无尽深渊里了，触手如同烟雾一般消失了。克拉苏斯感到上古之神的强烈恶意也随之一起不复存在了。马法里奥挣扎着向下落去，完全失控的他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威胁，在他的下面，永恒之井的浩劫所留下的虚空正在被卡利姆多的海洋所填满，千尺高的巨浪相互碰撞叠加，每秒钟都有千百吨水注入到这个曾经是大陆中心的地方。克拉苏斯看着这一幕情景，心里充满了敬畏，大地的裂变就这样骤然到来，海洋形成了。消失的永恒之井也带走了暴走的魔法能量，克拉苏斯终于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法术了。但还没有等他释放法术，一头无比壮美的青铜巨龙突然凭空出现。这是一头巨大的公龙，尽管天空还被残存的阴霾所覆盖，它的全身却闪烁出耀眼夺目的光彩。 诺兹多姆！ 时光守护者诺兹多姆俯冲下去，背起马法里奥， 又伸出爪子抓住恶魔之魂，然后迅速向阿莱克斯塔萨和伊瑟拉飞过来。不过他的金色双眼只是盯着克拉苏斯。 还算及时。 青铜巨龙飞过另外两位守护者，带着马法里奥，一只爪子紧紧握着恶魔之魂，径直向海加尔山飞去。另外两位守护者也急忙紧紧追上。克拉苏斯看到诺兹多姆从容地鼓动着翅膀，仿佛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终于，克拉苏斯自从被抛到过去的这段时光中，他第一次轻松地呼了一口气。卡利姆多幸存的居民们松了一口气，危险终于结束，但他们的世界发生了永远的改变。许多人只是用一双空洞的眼睛盯着这一片新出现的海洋。海水已经逐渐平静下来，浪花开始轻柔地拍击起饱受劫难的海岸线。许多人都失去了他们心爱的人，哀痛刚刚开始在他们的心中凝聚。在随后的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是许多年里，这份哀痛将一直陪伴他们。而最懂得这件事的人其中之一就是加洛德影哥，尽管他的内心也在不住地颤抖，但在他的人民面前，加洛德的面容依然保持着镇定与坚毅。现在就连那些贵族们也需要从他的身上看到继续生活下去的信心。很快他就开始挑选出像黑森这样镇定如常的人，任命他们为指挥官，负责保障难民们的一切需求。海加尔山成了难民们的聚集地，战火和永恒之井崩塌的灾难都没有影响到这里。加洛德命令在山峰上竖起旗帜作为标记，这是一面来自黑鸦堡垒的旗帜，代表着拉温凯斯的旗帜。 大人，你与我们同在。 新的旗帜代表着新的开始。这场浩劫让所有种族都承受了深重的苦难，不过牛头人和其他一些种族不像加洛德的人民那样家园彻底消失，种族文明遭受了毁灭打击。很快他们就向暗夜精灵伸出援手，加洛德得到了胡恩一族的巨大帮助，同时也很高兴地看到暗夜精灵再也不对这些外族人抱有偏见了。这种平等和睦的景象能持续多久，加洛德还不知道，至少现在的暗夜精灵已经失去了他们优雅神奇的城市，失去了那些建造在有生命的巨树上的精灵家园和只为暗夜精灵所享用的魔法庭院。他们曾经独自居住在那些城市里，高高在上地俯视着卡利姆多的其他种族。实际上现在暗夜精灵就连一片能遮住头顶的屋瓦都没有，他们的帐篷数量也少得可怜。加洛德已经将自己的帐篷捐献出来让孤儿们居住。不幸的是，他们安顿下来还没多久，第一个威胁到这个临时社群稳定的苗头就已经昂起了他那丑陋的脑袋。随着永恒之井的消失，活下来的暗夜精灵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害怕上层精灵了。难民中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许多人都在暗中议论是上层精灵让他们承受了这样的灾难。 你要面对一场新的战争了，加洛德。